谢利弗同埋中国话佢就新子啊，叶明叫做臭露子，因为佢呢个母亲嘅身体咧好美丽，尤其是呢个眼啊，亦都好聪明，如同呢个臭露鸟。咁啊，现在尊者从母亲而生啊，咁啊依母立名叫做新子。咁啊，如果佢个父亲为佢立名咧，就叫做论儿啊。点解叫论儿咧？就因为佢父亲因论儿而得妻，咁啊因妻而生子，所以名为叫做论儿啊。就佛弟子中，咁啊此尊者咧系智慧第一。咁啊，在呢个《史情经》中讲啊，就说呢个阎浮提嘅众生所有嘅智慧，都比唔上此一位尊者嘅智慧咧，十六分之一。嗱，咁啊，即系尊者嘅智慧分成十六分。咁啊，阎浮提嘅众生所有嘅智慧啊，系完完整整一份，咁啊，应该就好大嘅智慧啦。咁啊，阎浮提所有嘅众生都集埋嚟嘅智慧，当然系好大份啦。但系都比唔上尊者十六份中之一份。咁啊，可见此一位尊者嘅智慧啊，系不可思议。咁啊，尊者在母胎嘅时候啊，由于佢有智慧啊，所以佢基于呢个母亲嗰个嘴啊，都能够辩才无碍嘅。咁啊，等于话佢一个舅父，咁啊，常常同佢个母亲啊，咁啊辩啊，咁啊每一次辩啊，佢个母亲系输啊。咁啊，后来佢母亲有咗佢呢个胎咧，咁就唔同啦。咁啊，由于佢有智慧啊，佢啲智慧咧，可以在佢呢个母亲嘅口咧发挥出嚟啊。所以以后咧，每次同佢舅父辩论啊，即系佢个母亲同个细佬辩论咧，每次都胜翻佢呢个细佬。咁啊，可见舍利弗嘅智慧咧，咁啊难思议啦。咁啊，佢出世之后八岁啊，佢就论证五千足嘅论师。咁啊，当佢母亲怀胎嘅时候，咁啊，佢有一晚咧，佢就发个梦啊，梦见有一个人个手执住金刚宝柱。咁啊，金刚宝柱啊，当然系坚外坚实嘅无碍啊，能够碎好多嗰啲沙，但系其中有一个沙咧，佢冇法子碎啊，唔单话冇法子打唔碎啊，呢个人咧，佢仲立响呢个山嘅下边。咁啊，后来佢个母亲咧，咁就瞓醒觉啊，佢就唔懂啊，佢就问佢个丈夫。咁啊，佢个丈夫就系一个好有智慧嘅人啊！佢就同佢讲啊，佢话你所怀嘅胎啊，日后出世咧系一个好有智慧嘅人。嗱，咁啊呢一个人，呢个金刚宝柱啊，能够碎一切沙咧，咁就譬如呢个胎日后出世咧，佢嘅智慧啊，能够论证一切论之。咁啊！但系梦中嗰个人啊，只有一个山咧，佢唔能够破得坏，唔能够碎呢个山，不得已啊，佢仲企响呢个山嘅下边。咁就譬如你呢个胎啊，虽然佢日后长大能够论证一切嘅论知啊，但系有一个人，佢冇法子论证得赢啊，而且日后咧，咁啊仲系响下边，等于话做人哋嘅弟子咧。咁啊，呢一人唔能够俾佢碎得坏嘅，咁啊就系我哋教主释迦牟尼佛啦。不许企响呢个山下边，唔能够高过呢个山啊。咁就譬如佢出世之后，咁啊从佛出家，咁啊做佛嘅弟子啦。咁啊当然站在呢下手啦。咁啊，此位尊者本门系金龙陀佛应世啊。咁啊，《法华经》受记作佛叫做花光法，在《小乘嘅阿含经》里边讲，舍利弗咧系为四众生母啊，系为右面嘅大将军，有大智慧，善于说法啊，亦都有大慈悲， 所以能够化人的无量，一即从坐起顶礼佛足280年，只是更加罪孽。从我抗劫来，咁啊，即系历劫以来，好远好远以来，心见清净啊！嗱，心见咁啊，即系呢个颜色。咁啊，平常嗰啲众生以呢个颜色去分别之物，但系现在尊者呢以呢个心嚟到观物啊，所以名为佢就心见。嗱，咁啊，众生随眼色分别，就起呢个贪嗔痴，就成为叫做污浊啦。咁啊，现在尊者了眼色无生，不随呢个眼色向外贪缘分别，一切事物不生爱染啊，所以得到呢个心见咧就清净，就唔系污浊啦。不但今日如此，抗劫以来啊，都系如是。其实我讲劫内心变清净，嘅自益受生而行河山，此就系明尊者久远劫来，因为得到呢个宿命通啊，所以佢自己知得呢，咁啊抗劫以来受生嘅次数之多，多到而行河之山嘅以上呢个空生尊者所讲嘅一样。都是从本而说，一世出世间的种种变化，一见得通就获无障碍啊！只是显尊者的智慧不可思议。嗱，世出世间，世就是世间法，即是六凡法。世间法虽多，例如诸子百家，琴棋诗画，衣钵冰上，三教九流。功考百艺啊，都系属于呢个世间法。咁啊，出世间法咪即系四圣法，所谓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以共无上法道。咁啊，即系四圣法。所以若是广而说之咧，就如《花严经》所讲啊，个一切法门都无尽海啊，说明法门之多。咁啊，现在话知世间法。以共呢这个出世间法点叫做种种变坏呢？例如世间法都是从这个因缘而生，那么既然世间之法从原则，所以有所变迁，即是本来无，由种种因素和合变成有，那么变了。那么虽然由种种因素无中变成有啊，但是不是常住，所谓缘尽就会坏灭，就名为叫做法，只是若这个世间法而讲。那么若是说出世法，那么从零智慧中修行，那么进入观行位，进入相智慧，由相智慧入分正位，由分正位至到究竟位，那么位位上进啊，咁啊，慧慧断烦恼破无明，咁啊，慧慧清净啦，咁啊，当然亦都属于变化，就唔系究竟常住。所以世间法固然系种种变化，即使出世法呢个修行嘅过程，所谓步步精进啊，亦都系属于种种变化。佢话一见得通就获无障碍啊！咁啊，连尊者呢个智慧猛力，以呢个世出世法唔需要学习，佢自然通达，系得无障碍。但我依路中就逢迦摄波兄弟相续，书说因缘就二心无滞，只就系尊者事实得到呢个圆通之由。嗱，咁啊，我依路中。咁就尊者自己讲，佢话我于呢个路上啊，就奉迦摄波兄弟相续。嗱，咁啊尊者未曾直佛之前，咁佢本来就同呢个沙贤梵志学道。咁啊后来呢个沙贤梵志入灭啦，咁佢自己手系有200个弟子，咁啊将分开啊， 咁咪一百就付俾莫建连管理，咁咪一百就付俾舍利弗尊者管理。嗱，咁亦都说明舍利弗同莫建连咧，佢哋出家前啊，咁啊同时咧，咁啊亲近呢个沙贤外道，咁啊亦都系兄弟嚟噶啦。嗱，咁啊现在呢个沙贤梵志入灭啦，咁啊将佢嗰两百个弟子，咁啊分俾住两个人教导管理。咁所以有一次咧，舍利弗尊者啊，咁啊就领导佢自己管理嘅一百个人，咁啊响外边乞食，咁啊于呢个路上咧，正在乞食之时，佢就奉迦摄波啊，咁啊印度话佢就迦摄波，中国话就叫做龟氏啊，属于佢嘅姓。咁啊，一共就有三兄弟。咁啊，大嘅咧，佢哋优留腾罗迦摄有五百弟子。咁啊，其次就罗提同埋呢个瘸爷两个人咧，各人有250个弟子，咁啊，夹埋咪500咯。咁啊，再加上优留罗迦摄嗰500啊，等于话嘅兄弟三个人咧，一共就有1000个弟子。佢就兄弟就相续。咁啊，三家波兄弟啊，咁佢带领，咁啊自己所化道嘅1000个弟子咧，咁啊佢亦都同时啊，响呢个路上咧，彼此咧互相嚟到相续而行，咁啊即系一个跟一个，一行跟一行啊，咁啊入去呢个城里边乞食，佢就先说姻缘。咁啊，尊者遇到呢个三家摄波咧，所讲嘅就系呢个因缘之法。咁啊，因缘就有邪正。咁啊，如果外道说话宇宙万物都系天生时生啊，或者微尘生之类嘅学说咧，啊属于呢个邪因缘。咁啊，若是话如果佛说嘅理论咧，就系话由自己嘅业力系为因。或者父母为缘啊，咁啊三者和合，然后先至有呢个新生啊。嗱，又由呢个种子、人工、太阳、水土，咁啊有呢个五谷嘅瓜果生啦。嗱，若是话说作善得善报，作恶就得恶报啊，所谓受妖穷通，富贵贫贱，都系各人自己啊。这个业力之所造成，那么如是的说法呢，就名为叫做正因缘。那么现在说尊者啊，在这个路中，那么逢到这个三家之波呢，先说这个因缘的道理，就是在本经而讲的。但是很多其他的经典呢，尤其是小乘经啊，都是说舍利弗尊者有一次，咁啊路上乞食咧，咁啊遇到呢个马圣比丘，咁啊见到呢个马圣比丘啊，所谓举步的皮正，咁啊端庄威严，咁啊佢就觉得咧，佢值得亲近喎，咁啊佢就问呢个马圣比丘啊，佢话你系学乜嘢嘅法嘅咧？佢话我就系信佛嘅。咁佢话你个师长系边个啊？咁我个师长就系释迦牟尼佛。咁我同你讲啲乜嘢理论咧？佢话我个师长释迦牟尼佛咧，就常常同我哋讲呢个因缘所生法，所谓诸法从缘生，诸法即从缘灭啊。咁我佛大沙门即常作如是说。咁啊，马圣比丘啊，咁啊将呢四句偈说出。咁啊，舍利弗尊者一问啊，佢当下就顿断见惑，见真谛理啊，成就呢个初果须陀洹，就话悟心无际，从佛出家。嗱，咁啊，悟心无际咧，就系接上句，所谓文说诸法从缘生，诸法从缘灭呢道理啊，而得正初果。嗱，咁啊，正初果见呢个真谛空理，所以佢悟到呢个自心啊，系无边表，咁佢就悟心无际。 咁啊，从佛出家咧，就系讲佢证到呢个初果之后，即系话佢闻呢个马性比丘说呢个诸法从缘生道理之后，咁啊证初果断见惑啦。咁啊，后来随马性比丘咧回归精舍见佛啦。咁啊，后来随从佛出家，咁啊叫做从佛出家。啊，见觉就明缘，咁啊见觉就即系眼识啊，咁啊指个见觉嘅眼识文字真细理，咁啊叫做明缘。咁啊未曾见佛之前，佢已经啊心见清净啊，咁啊现在即佛闻法，而家话早已断见惑啊，亦都顿空思惑。咁啊，悟得呢个心性遍一切事诸，咁啊叫做见过明缘，嗰个得大无畏啊。咁啊，进一步咧，佢唔单话断咗见惑，咁啊亦断思惑，咁啊进一步咧，佢仲发大菩提心啊，行菩萨道，咁啊得到菩萨嘅四无所谓啊，所谓种持无所谓，依根无所谓，缺而无所谓。报得无所谓，得成阿罗汉。嗱，咁啊，始终呢个成阿罗汉咧，就唔系普通嘅阿罗汉，因为根据上咁啊，得大无畏啊，咁啊，得到菩萨嘅四无所谓啦。咁啊，当然就唔系普通嘅阿罗汉。咁啊，通常单系断见思或正出世阿罗汉果咧，属于小乘位啊。他未得这个菩萨的四无所谓，他只能够以这个神通化人，唯有大阿罗汉，即是菩萨位了，加个大字嘛，大阿罗汉即是菩萨位，才可以以这个四无所谓说法度人。所以始终的成阿罗汉呢，就是成就这个大阿罗汉，即是入菩萨位。嗱，咁啊，仲有多层证明啊，证明佢咧唔系普通阿罗汉，属于入呢个菩萨位。点解？为佛长子啊！嗱，咁啊，佛咧就有嫡子，亦有庶子。菩萨发菩提心，修菩提行啊，咁啊，将来决定成菩提佛果，咁啊，佢就嫡嘅，咁啊，为佛长子啊。就好似转轮圣王的第一夫人所生太子具足轮王相好，能够继承这个圣王的宝位，那名为他的嫡子啦。啊，咁啊，若是话呢个小乘的星人人，即是普通的阿罗汉啊，佢净空住于空，不发大菩提心，所以就不能够见成就无上菩提啊，咁就唔系实个嫡子啊。不是佛的长子，就属于佛的庶子，就好像这个转轮圣王啊，其他夫人所生的子一样，不具这个轮王相好啊，不能继承王位，所以名为他的庶子。那么现在既然我为佛长子了，那么当然是入这个菩萨位啊，就是佛的嫡子。咁啊，所以此经咧，咁啊，说舍利弗啊，入呢个菩萨位，咁啊，得到四无所谓。咁啊，但系例如好似弥陀经咁咧，咁啊，亦都系咧，说嘅舍利弗尊者啊，系智慧第一。所以即使在嘅小乘人中嚟讲咧，咁啊。舍利弗咧，亦都系为佛嘅长子啦。一从佛就口生，一从佛就化生啊。嗱，点解就从佛口生咧？嗱，佛以口说法，咁啊令呢个有缘者啊闻法得解脱，咁啊佢就从佛口而生咯。咁啊，点样叫做从法就化生咧？若是闻说法之后。咁啊，依法去修行得解脱，咁啊，从佛化啦，而得以化生啦。个佛问圆通，就如我所证，心见法光，光即知见，依为第一。此就答佛问： 五十八界是最为圆通呢？我说佛问圆通，别人所证我就不得而知，而我所证他的心见就发光，心见即是上来的心见清净，不因为心见清净现行烦恼不起，后来因见佛而发，法本明耀啊，入菩萨位，咁啊叫做发光啊。咁啊光极就知见，咁啊初发光时，顿断三界见知烦恼啊。咁啊再发心，咁啊行菩萨道，咁啊断呢个思维，咁啊成就呢个阿罗汉。咁啊个净空而不止空。咁啊，成法解脱，名为叫做光极啊。咁啊，从此证入十知之见，呢个知法实相，咁就名为叫做佛知之见。我话光极咧，咁啊，证入佛嘅知见，佢个思维第一啦。咁普贤菩萨，咁啊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发佛言。说我以曾与行山来法王子十方如来教其弟子菩萨根者修普贤行，从我立名佛弟子，我用心闻分别众生所有之见，佢若于他方行山界外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，我于以时成六牙像，分身八天皆住其前其处，众地将心就未得见我，我与其人暗中摸顶，佢拥护安慰，令其成就。佛问圆通，我说本因心闻法，分别自在思为第一。这一段经文就是观六识的第二科，名为普贤观五识。咁啊，普贤是一尊大菩萨，属于能修观之人。咁啊，意识呢就是为佢所观之境。咁啊，初初咧，佢闻呢个音声，所谓得落呢个名言啊，就名为佢哋意根。咁啊，佢一落咗呢个名言，所谓有情声、无情声、好嘅音声，与个唔好嘅音声啊，一落咗如是个分别，就名为佢哋语色。咁啊，现在普贤菩萨观语色，唔系从呢个耳根生，亦唔系从呢个心尘生啊，亦都唔系根尘和合共生，咁啊属于无生。咁啊无生则无灭，清净直灭。咁啊因此得正圆通，就如得解脱。咁啊，普贤菩萨系一尊大菩萨啦，在《花严经》以物质菩萨为幼童，咁啊，此菩萨呢就系为长子，就系话十方无尽世界所来个菩萨啦，无量无边之多，都以普贤菩萨为上首啊。咁啊，此菩萨将来成佛，叫做智光孝。自在上王佛，咁啊国名佢就思水善净，佢纯以一佛性化度众生啊，为是大菩萨，无有呢二乘嘅名字。咁啊何以叫做普贤呢？嗱，愿周沙界名为佢就普，咁啊普贤菩萨，大家知道十大愿王啊，咁啊十大愿王顺空遍界度众生。所以圆周沙界呢名为叫做普，那么随愿而成德，那么叫做圆啊，此就曰这个名字为宗，观行为宗，同埋相似为宗，这三种的位置解释这普贤的意思。那么又经常讲的话，行离法界啊就叫做普，若是偏离众生就属于圆啊，就是若这个当位普贤而讲，属于十地等觉的位置。那么又说自圆理极叫做普啊， 如果盡未來即係騙戒離身嘅罪業，就係屬於果相咧嚟到解釋保嚴。咁啊，主菩薩正同依法，但係佢每每都係自願菩薩身，所以在《花葉經》裏邊講，佢話一切如來嘅有長子啊，比名號曰普賢尊。咁啊，依一切佛事為長子，為一切菩薩嘅上首，所以菩薩自尊啊，嗰個若有眾生問我名號，一心清廉，或一日或一夜成就普賢行，或者三七日，或者一年、十年、八年，或一生無量生、無量劫，稱我名號者都能夠成就普賢行。咁啊，有菩薩自己講啊，佢話我此法中，佢話一字一句啊，無不從且頭目腦髓，國情妻子，遠鄰皇位而求得來。咁我哋從呢啲咁嘅經文咧，我哋知得啊，你話以普賢菩薩嘅智慧，不去成就呢個普賢行啊，咁其中一字一句啊，都係從者即係布施啊，頭目腦髓，布施國情妻子，即使連遠鄰皇位亦都要布施要者啦，咁啊先至求得啊，此個普賢行。能够成就这个普贤行，那么说明菩萨因中求化是不惜生命，所以我们现在有机会学佛，那么有机会闻法听经，那么真的要一分一秒都不要空过，都要珍惜，因为现在呢凡是有经听的地方，那么既不需要你花钱，咁啊，亦唔需要點樣個布施頭目腦髓個成妻子。咁啊，如果你感到唔好，啲聽下，唔爭取時間啊，咁啊，日後呢個福德智慧有損，咁啊，亦都係你自己損啊。咁啊，如果我哋遇到，咁啊，有因緣研究佛法，或者聽佛法，咁係一件功德事啊，係一件大福德事啊。咁亦係增長自己咧呢、這個智慧福德事，所以一定咧係要爭取啊！無論講嘅，亦共聽嘅，咁啊都要爭取啊！咁啊，藉著呢個有限嘅光陰咧，嚟到培正啊自己無限嘅福慧啊！咁先至係一個咧真實弟子啊！咁啊，亦都算係一個最聰明嘅人。嗱，咁啊，即從在頂咧，佛足280年。其实兼加罪业，咁啊普贤菩萨有大功德，咁啊有大慈悲，咁啊亦都系古佛再来啊，只不过是菩萨助佛转法轮而已。咁啊以菩萨嘅功德慈悲智慧，佢嘅身份嚟讲咧，都系超人一级啊。咁啊佢都尚且向佛顶礼恭敬。何況我們那些薄地的凡夫呢，所以我們拜佛要虔誠，我們拜佛要尊敬，都是屬於自己培植福慧之事。但我以曾以行沙如來為法王子，那麼前後圓通和諸菩薩和阿羅漢都是最屬於自己，怎樣去修行才得到正入解脫。咁啊，現在普賢菩薩所講就純粹都係果上嘅功德啊，同埋果後嘅大用。我就係菩薩呢個化身真我，就絕對唔係呢個凡夫，呢、這個我執我慢我痴我見啊，呢、這個妄我係化身真我，已經曾與呢個恆沙，咁啊恆沙呢個恆河之沙。咁啊，呢個恆河水啊，同呢個雪山頂阿耨達時流出，咁啊出口咧都有4里咁闊啊！咁啊，佢嗰啲沙之細咧，如同呢個面粉嘅，咁所以話恆沙咧就係形容呢個數目多。 咁啊，二來係十種通號之一，叫做仿同先得號啊，話後佛而同先佛之再來，故名佢哋二來。咁啊，法王呢亦是係諸佛嘅通號，所以《法華經》裏邊講，佢話我為法王，就依法自在，佛超一切聖凡，無有過相，在人係為人中尊，在神係神中尊啊。在仙是为仙中尊，在王是王中尊，在天是天中尊，在圣人呢都是圣人中尊，所以佛就叫做法王。那么法王之子呢即是大菩萨啦，那么可见啊，那么普贤菩萨既然他自讲曾经以行沙如来啊为法王的长子，咁啊，足证菩萨在在处处都系为菩萨嘅上首。个十方如来教其弟子，菩萨跟者都好言行，都从我立名。咁啊，十方如来咁啊，即系十方诸佛。咁啊，弟子呢就系十方诸佛座下嗰啲发心者，无论学以共解呢都在呢个师长之后啊，所以名为叫做佛弟子啦。咁啊，佛嘅弟子就有三种嘅唔同，一种叫做大乘嘅佛弟子，即系诸菩萨啦。嗱，咁啊，第二咧就系小乘弟子，即系圣阿罗汉果、圣辟支佛。咁啊，呢两种咧，咁就系真正佛弟子啦。佢因为起码已经了三界嘅生死苦。咁啊，唯有第三类咧，叫做人天弟子啊。咁啊，佢只系咧在呢个天人或者咧呢个人间啊，咁啊，佢皈依佛、信佛，或者受五戒，或者出家受比丘、比丘尼戒，啊，或者发心受大乘菩萨戒，但系佢未曾证果啊。咁啊，所以望于佛，望于大乘嘅弟子，望于小乘嘅弟子咧。咁我哋呢啲人天弟子就应该要加把火，咁啊应该咧就要多点精进啦。咁啊希望与呢个大乘弟子嘅菩萨、小乘弟子嘅阿罗汉、辟支佛看齐，咁啊然后先至唔会辜负自己咧有呢个人天之身啊，亦都得以学佛。所谓人生难得，就机已得啊。咁啊，十法难闻，都今已闻。若是此生得向今生道啊，咁啊，更向何生嚟到道此生呢？所以人天弟子咧，既然认为啊，我哋人以共天人都系佛嘅弟子啦，发咗咁嘅菩萨善心啦，咁啊，应该就要精进啦。咁啊，以大乘嘅弟子诸菩萨，以小乘嘅弟子阿罗汉辟支看齐。咁啊，先至系佛嘅真正啊，人天弟子。嗱，咁啊，现在普贤菩萨啦，在呢个三种弟子之中，当然属于大乘嘅佛弟子，佢能够发四宏誓愿啊，所谓依愿修行，自利利他，上求下法，咁啊，属于大乘嘅佛弟子啦。咁啊，菩萨根者就系过去啊，曾经咧。是修习大乘，咁啊种下呢个大乘嘅善根，嘅修普贤行。咁啊普贤行点样去修咧？咁啊一定先开呢个普贤眼啊，咁啊即系本经咧，所谓最初方便啊，咁啊亦即系悟呢个大佛顶礼啊，咁啊亦即是呢个中门下，咁啊禅堂参悟佛智慧咧，大彻大悟，打破统底。咁啊，亲见本来，咁就名为叫做开呢个普贤眼。咁啊，佢开咗普贤嘅大彻大悟，了解一切法唯心自性，所谓法法道透，都无不自道啊！解普眼法门，了一法中共一切法，一切诸法都莫不如是。咁啊，能如是嘅开悟啊！咁啊，然后先至叫做修呢个普贤行，一切法中不生执着， 而且以呢个大慈悲普度法界啊，咁啊亦以此个普贤行嚟到化度众生。咁啊，由于修呢个普贤行，一切法不住着，所以虽度众生，了众生为心故，佢就无生可度啊。佢虽然供养法，了唯心之法故，咁就无法可供啊。佢虽然学法门，了唯心法门，咁就无法门可学。佢虽则庄严佛土，无佛土可庄严。咁啊，菩萨虽然不见有生可度，不见有佛可供，不见有法门可学，但系不是片啦。而佢能施言功法，施言度众生，施言修学法门。佢凡有所修，凡有所学啊，都系清净而修啊，都系清净而学，即系无修而修。但你嘅即使修行而不住着，因为观诸法平等，所以道而无道，学而无学，供而无供，修而无修，全修契性啊。咁啊，如此咧，就名为佢哋修普贤行，亦名佢哋圆行啊，亦名佢哋法界行，亦名佢哋圆行，乃至到妙行。咁啊，从我立名嗱，咁啊，十方如来。咁啊，教佢个弟子菩萨真正嘅，咁啊，佢修普贤行之时咧，即从呢个普贤菩萨立名。点解？因为诸佛取法于普贤菩萨，咁啊，诸佛因缘果亦满啦。咁啊，点解佢仲取法于普贤菩萨咧？因为普贤行来得甚深微妙啊！广大无边，所以十方如来都教佢呢个弟子啊，要修普贤行。咁啊，点样叫做普贤行呢？咪无行不修叫做普啦，无德不罪叫做贤啊。咁啊，说明普贤行即是诸佛因中所修嘅妙行啊。咁啊，亦即是此经所谓普灵贤王。具足万行啊，咁啊一一行，具足一切行啊，咁就名为叫做普贤行。个世尊就我用心闻，嗱咁啊一切众生都用耳闻，佢就唔知得呢个闻性啊，属于呢个心法。咁啊菩萨了达耳识的心智性，唔随呢个耳识向我分别攀缘。了意识啊，系即空即假即中，外不随精尘转，内不随根转啊。所以话用呢个心闻，因为用心闻故，不为境动啊，而且能够芙蓉清净，就分别众生嘅所有之见。嗱，咁啊，众生咧就系若呢个有情呢方面嚟讲嘅。即使最少一隻蚂蚁仔啊，咁啊亦都有佛性，将来都可以成佛。所以《大智度论》里边讲，佢话蚁仔先形成佛啊，都只是尚未可知、哦。咁啊，说明蚁仔都有机会咧，俾人先成佛啊。所以佛教佢嘅弟子观一切众生啊，都如诸佛想，对于一切众生不生轻慢。而且遍修恭敬啊，咁啊如是作伴啊，一切过患都即皆消灭。但系众生嘅根性，咁啊有邪亦都有正啊。不如果个人了解诸法从因缘而生，缘生无性，本性空寂，如是而解咧，就名为佢哋正知正见。咁啊，若是佢话宇宙万有，都是由一个人创造的，这些属于邪知邪见啦。咁啊，现在菩萨话分众生所有之见，即是善能观机啊，好似大医王能够知病的知药。咁啊，诸佛啊尚且教佢的弟子，咁啊修普贤行， 所以菩萨修行啊，究竟圆满就能依法知机啊，法有所住，都令众生得利益，未信者令生信啊，乃至令佢究竟得道解脱。咁啊，远于他方嘅行沙界外，系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，我于以时成六麻将啊，就分身百变，皆是其处。此就系说明啊，显示菩萨能够应机不失。咁啊，若于他方，咁啊，菩萨度众生啊，佢于呢个他方世界度众生。嗱，咁啊，菩萨尚且于他方众生啊，佢都去度啦。咁啊，何况此方众生啊，佢唔度啦，当然系度啦。只就系以远嚟到比放呢个近嘅，即系远嘅众生度，近嘅众生更加要度啦。嗱，行沙界外，嗱咁啊，恒河沙界以外咁远，菩萨都尚且去度佢啊，何况啊呢、这个界内嘅众生，咁菩萨岂有话不度嘛？咁啊有一众生，嗱咁啊一众生，咁一个单位好少，菩萨的尚且说法度佢啊，咁啊何况多众生啊？菩萨岂有话唔度吗？咁啊就说明菩萨啦，嗰种大慈悲度众生嘅善巧，咁啊小机不为，远机不失啊，大慈雨落，大悲特苦，普利无为，就心中发明就普贤行者。嗱，咁啊普贤行咧就有四个位置啊。咁名智慧、观行慧、相智慧、分正慧，咁啊现就话心中发明，就若呢个名智慧中大彻大悟啊，唔知法心自性，唔知法头头都皆是真实，唔知法即是菩提。所以本经上文话五阴六日十二处十界一切知法都皆如来座，妙真如性。而《金刚经》所讲，佢话如来一切法都皆是佛法啊！嗱，咁啊四宝亦都话一切诸法本自解脱，以等善智护持，流通未来，化化不绝。咁都说明一切法都系菩提啊！一切法都本性真实。咁啊，但系由于烦恼障障，所以仲要劳烦菩萨啦，咁啊开示佢咧嘅下手嘅方便，就好似阿难大众啊，咁啊开悟之后，咁啊还要选根修观。佢话我于以时成六牙像，分身八千，皆是其处。嗱，咁啊平常嘅像只有两只牙。咁啊！現在呢只象有六隻牙嘅咧，那係屬於象中之王啊！嗱，咁啊，象王行路就方穩快捷，疲疾而風。咁啊，譬如修呢個普賢行者，行行契理，念念歸真，頓修頓正，就不落佳節。嗱，咁有六行係象力大啊，若是水行就龍力大。咁啊，其修普贤行，其力最大，能够一念顿空，无此烦恼；一念能知诸佛妙法，一念能见三世诸佛啊，一念就能知诸众生心。咁啊，就六牙八相啦。嗱，又呢个六牙相系白色，咁啊，譬如菩萨嘅清净梵行，无住无着。嗱，咁啊，相具六牙。亦都说明菩萨于一念中呢系具修呢个六波罗蜜。咁啊到此处时间已到，咁啊向下文长就付于未来。